汉帮彼得进入该亚法的宅院内，彼得就去和一群粗人挤在一起烤火。 来，大家来烤火，天亮前还真冷啊，今晚我们大家都没睡呢啊。 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挤进来的？ 我在街上跟来的。 哎，是啊，我们越走人越多了，大家都想看热闹。 哎呀，我很失望，原来我以为啊去抓一个凶神恶煞，没想到这个人居然那么文雅有风度，哎，简直是个少见的好人嘛。 我看呐，你老盯着审判厅看，干脆啊进去听听嘛。 不在这里就好了。 彼得尽力装作不关心的样子，但是他仍然留心听里面传出来的每一句话。 哎，他们一定啊买通了那些流氓做证人，冤枉那个好人。你听，现在讲话那个流氓我认识啊，他根本不在乎撒不撒谎的。 守门的妇女走过这群烤火的人，就认出彼得来了。他就问： 哎，你也是跟踪那人的吧？ 彼得假装没有听见。 喂，他在对你说话呀。 谁向我说话？ 对，你是那加利利人的门徒之一，我刚放你们二人进去的，你们两人都是他的门徒。 不，我不懂你这女人在胡说些什 么。嗨，女人家就是这毛病，他们总是认为样样都知道啊。 哎，是不是天快亮了？鸡已经叫了。 彼得说了谎，心很不安，就站起来离开火堆，走到门口，又有一个女佣人看到他。 哎，你们大家看呐，这个人也是跟耶稣一伙的。 我对天起誓，我不认识那个人。 哎，你何必生气呢？ 彼得又回到老地方，观看审判厅里的情况。一小时过去了，耶稣自认是上帝之子，许多人于是指控他侮辱了上帝，该判死罪。文士和卫兵虐待无辜的救主，彼得看了心里很心痛。基督原本有神性权柄，能消灭那些恶人，但是为了救人类脱离罪的咒诅，他却需尽力忍下来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伟大。 哎，这家伙也是跟耶稣一伙。 我不是， 今晚我在橄榄园。 心里很心痛。基督原本有神性权柄，能消灭那些恶人，但是为了救人类脱离罪的咒诅，他却虚 假。还看见你们在一起呢。一点不错，你砍了我亲戚的耳朵， 你认识恶人了。我发誓，我没有砍人。 哎，没错，你一定是他们一伙的。 尽力忍下来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伟大。 哎，这家伙也是跟耶稣一伙。 好像剑刺透彼得的心。耶稣比彼得更了解彼得的心，耶稣的话很清楚地在彼得脑海里响起。 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两次前，你将三次不认我。 啊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们虐待我的主，有人吐他口水，打他。哎呀，我真受不了了。 彼得急忙转身冲向门口。 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 哎，急什么？你不要再看下去了。 不要不要，我不要看了。 好吧。 彼得难过的哭出声来。他走了又走，一路抽泣。终于又回到克西马尼园，他所爱的主汗流如血伤心祷告的地方。彼得又想起主的祷告。 我父，你若愿意就把这一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 上帝没有撤走那苦杯，但差遣了一位天使加强耶稣的心力，使他能够忍受那摆在面前的苦杯。 让我死，我宁愿死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否认了我爱的主，我说我愿意为他死，我是真心真意的。我虽然否认了他，他却只带着受伤的眼神看着，一点也不怪我。我想我伤他一定比那些打他的人伤得更重，一定是他的心碎了，我真该死。 让我回想主耶稣昨晚还对我说了些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他说， 西门彼得，我已经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致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 我绝不能放弃信心，父子派我要去坚固弟兄们。他们去哪里了？大概都跑了。天亮了，恐怖的一夜过去了。他们把夫子折磨得怎么样了？我不能再待在这里，必须去看看。